不听劝难免过夜长。青博士捆上你打一顿，再把你等声放，众爷众和尚的小命八成到西方。罗志深闻听气往上撞，耳目圆睁炯炯的放光，骂一声专客，该死的孽障好蠢才，真可恶，一世令人任意猖狂。罗志深放下刀斧就要开枪，我手掌在旁边转过野人，我把苍苍谁呀、啊、刘太公走上近前，劝住了众庄客，这僧人既相求留宿又何妨啊。师父休见怪，来来来，请到了庄上豪杰说，折还罢了，我随太公进庄院落座献茶讲。太公说，师父贵上下，怎样称你的宝茶在何处？豪杰说，俺罗志深出家在五台山，肩膀像国寺，只可僧当。请问道长，你贵姓啊？哦，小老儿姓刘，不挪眉眼，别出桃花妆。请问师父，吃荤吃素？豪杰说，哎，那倒不拘哦，肥牛肉大碗就是不放啊不放。说话间，众庄客把酒菜摆上，这英雄双手一起忙把酒菜那全都吃光。吃喝完毕才想起把太公让啊，太公你为何酒也不曾吃啊，菜也不曾尝？只见他低头不语，双眉紧皱，长吁短叹，对称行。罗志深见此光景，开然问阿太公，若不是先杀一家吃的多，你那心里也疼得慌。不要紧呢，到明天我约你算清了电饭账，有一定的拨音约你的赔偿。太公摇头说，师父错想，只因为今夜晚小雨招赘过狼。罗志深闻听哈哈大笑，说男婚女嫁本所应当。太公说，只接引这桃花扇出了一伙强盗，这个人姓周名通，绰号叫小霸王。前几天周通来到了庄上，他看见了老汉的女儿品貌无双，他强下定理定要婚配。我那女儿她是终日替锅抽断肠。罗志深闻听冲冲大怒，骂一声山寇，该死的小霸王，你若是败破落草，英雄的气象

在周通的脸上又是两张，这个小霸王两眼发黑呀，心里直白忙，疼的他呀扯开了嗓子高声嚷，说老兵们你们快来救大王，众老兵忽听得洞房中啊大王求救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什么礼节，怎么头一天洞房之中啊新娘大新郎，咱们去瞧瞧去，各持刀枪是来到洞房外，罗志山见老兵来救，送来了小霸王，噌手提的禅杖窜入了洞房外。在这个时候，小霸王一瘸一点的双手捂着鼻梁啊，是抬腿跑光忙，罗志山说呆你往哪里走，众老兵一起上前是围住了花和尚，猛英雄手提着禅杖咕咕咕咕扬，耳边就就听到了啪啪乱响，众老兵死里死跑里跑是带伤带伤，这就是罗志山全唐恶霸，君不幸出海自不得，英雄豪杰天恶难量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骆玉笙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《桃花庄》。下边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上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啊，为我们带来一段北京琴书的小段《找原因》。 当猴子冬天没食，那身上 上也特别的冷。脱身个人吃喝穿戴样样都称心，那阎君闻听此言想得不错，在猴里头你拔了尊，你既然敢提出转脱为人来，你就一定不怕痛苦下说。我的愿望只要能实现，吃点苦受点罪，我都依着您。阎王说那很好，牛头马面拔光送他去脱身个人，牛头马面答应一声，上前就要动手，把猴吓得哇哇乱叫，他拦住了牛马身。 又有包袱又有讽刺的意义，关老晚年的这些情书小段啊，真的是精彩至极。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

行去走，赶到夜晚，弟兄三人在一处立案。我有心叫他们一离二离的往前走啊，赶不怎唱到了热闹中。也无非走了先日，在盼明日，他走了一天没有一天。这一日正走抬头看，江州城远在眼前，

倒不如咱们爷儿俩问他了吧。一瘸一火的老子我嫌烦，当啷啷，这一个船上小高了，那个江岸拖好山，李逵拖了大光环，张顺摘去草帽圈，这一个噌打了箭步冲上去，那一个闪到了一旁边，这一个泰山压顶朝下打，那一个举火来烧天。哎，您得想想，小张顺他本是水路中的英雄汉，一到了汉岸上头里有点面，打着打着漏了空，没李逵功夫全，李逵挨打窝里发炮，嗖砰一拳头打了个面朝天，赶上近前忙按住是那啪啪啪就三拳。打雨地小弟叫我三声李爷我就饶了你了，若不然我打到你来年三月三，张顺挨打还拉大话，黑小子要你听言，有法打还来着打，叫爷的汉子不是咱，让太爷翻过还够你小子打三年。黑李逵越打越逃越有气，毛腰捡起了弯头砖，砖头一举，你的命在，砖头一落你的命胆黄泉，眼睁睁张顺这就要废命，您说巧不巧，哎，我离一个水地方就把他来拦。哎，黑哥哥松手吧，打死人关底有关天，你再待一时不松手，我连他带你送当官。李逵闻听一旁闪，这么个家伙小张顺噌李大鼻窜上船，黑小子别看太爷我挨了你的打，对你小子打架敢上船吗？李逵说，别瞧你是的水里的物，太爷的大门也冲着江边，一天三遍去洗澡，扎猛子打扑通的秀要来问咱，常跟龙王爷在一块里说话，抓过夜叉凿盾船，打了两个马船上小张顺摇高努力支开船。李逵说，哎，你乘坐爷爷我上哪里去？张顺说，小子咱们深水地方好打船，小船撑在江心内，他们了高万主船，他们二人蹬两蹬晃两晃，通通通通通通跳在水里边，哈哈。张顺见了水昏如蒙古，黑李逵跳下了水好像个绵羊一样般，往下蹬了蹬也够不着个底儿，往上够了够也没得什么办。哎呦，挺大的个子，感情不会浮水，张着大嘴引清泉，小张树赶上近前忙抓住，抓住李逵死死的烟，没等半盏茶时候了不得了，黑李逵把个草包的肚子灌了个挺圆。张顺说，小弟这你还不叫吗？叫我三声张爷爷我就饶了你了，若不然我灌到你来年三月三。李逵喝水还拉大话，打鱼的小子我可要你听言，有法灌还来着灌，叫爷的汉子不是咱，挠一挠怒一怒，哎，我鼓鼓肚子是全给你喝干，喝干了五湖四海三江水，我让你打不的来你也走不的船。张顺说，小弟你呀，你有多大的水量你就给我喝了去吧，我明儿个卖了这只船，眼看李逵要废命，在大街又来了好汉宋老三，来到江边留神看，见张顺摁住李逵言，叫